激动眼前一片红色，只听到外面女鬼撕心裂肺的哀嚎声。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陌生的画面，红盖头，蓝布袄，有风声，有枪声。姬童心中一阵刺痛，像有只手插入胸口，往外牵扯出什么东西。他背靠着墙跌坐到了地上，脑子一片混乱。女鬼的嘶吼声消失了，周围一阵静谧。姬童手轻颤着，缓缓拉开头上的红布，看到了暗夜中静立的鬼，黑色斗篷，姬童记得他。何风转身要走， 等等，是你吗？是你一直在帮我浮生离去的，也是你。 何风转身，帽檐仍旧遮盖眉眼，他缓缓抬起头。 你好啊，姬童。 尽管算不上素未谋面，可这一见如故的悲喜感是怎么一回事？ 姬童的心快要蹦出来，脸上藏住的情绪却从口中跑了出来。 我见过你，上星期有个独眼鬼追我，就是你帮了我。 是我。 刚才那个女鬼呢？ 已经不在了。 你杀了她，还是？ 算是。 鬼也会死？ 会消失。 季冬想起手中的红床单，四下看去无处可放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它，正苦恼。一阵长了手的风从他手里拉走床单，只见他升向上空，落到了楼顶晾衣服的长绳上。季童目光下降，重新落回他身上。 你是一直在我身边吗？ 不是一直。 我辨不清方向了，你能带我出去吗？ 你不怕我？ 不怕。 为什么？ 我觉得你好像是个好人。 我是鬼，不是人。 那也是个好鬼。 我不是好鬼。以后不能这样，不管对人还是鬼，都要怀有戒备。嘴巴和皮囊都是会撒谎。跟我走吧。 他背身，姬童始终与他保持着4-5米的距离，缓慢前行。姬童不时偷瞄他一眼。 这个鬼让人十分有安全感，每一次他出现都是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可他为什么要保护我？难道是报恩？祖宗不了情？ 正想着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突然冒出来跪地拦路，吓得姬童往后退了2步，不自觉地躲到了何风后面。 何大人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，于老二那个老秃驴抢我钱财，那可是我闺女儿刚给我烧的。 这种事情不归我管，你去阴司告。 哎呀，等牌上钱都被他花光了，求求何大人帮帮我吧。我安分守己，遵规守法，就想换个新拐杖，可是那…… 我说了我不管，也没空。 老太太刚抬头，被何风一阵风送走了。她回头看季童， 吓到了？ 没有。你是当官的？ 不是什么官，小巡使，管管秩序。 他叫你大人？ 有些古时的鬼改不了口，总是大人大人的叫，大家就都跟着这么叫了。 巡使是相当于城管吗？ 差不多吧。 那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 我是城管啊，这一片都归我管，我管制犯事的鬼魂，也保护人类不受灵体侵害。 哦，这样啊。 前方路灯坏了好几盏，路有些黑， 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有他在身边。到了楼下，我到家了。 上去吧。 那你呢？ 我是鬼，四处飘。 借着微弱的路灯，季童隐约看到他的左眼上好像遮了块黑色的东西，只一眼，何风又偏过头去。你会一直在附近吗？ 会。 那我上去了，谢谢你。 去吧。